我上街去游行，阿弟今天要证明，什么乌统统都搞得定，铁烂你眼睛。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，我无法把你

天